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嚟到星期一晚一剧之本啊，今晚咧我哋揾翻套星星嚟讲下先。咁啊，呢套星星咧就唔系即系之前大家热捧嗰套韩国嘅星星。咁啊，呢个系来自星星的 PK。 是来自印度的星星的 PK。 是啦，印度星的这一粒牌。这一套我想大家近排都会即有看过啦。2015年呢咁大家都在戏院度呢可以看到。不过其实呢它是2014年呢在印度的一套喜劇嚟嘅。咁啊，大家都可能會比較有印象咧，就係嗰個主角啊， 當 個主角先啦嚇。咁啊，嗰個男嘅演員阿米亞坎啦。咁啊，大家喺之前另外一套好出名嘅印度電影入面咧，都會認識佢啦，就係《作死不離三兄弟》啊，《Three Idiots》。咁啊，都係嗰套戲，亦都係佢做嘅。咁啊，今次我哋揀嚟 一個導演編劇啊，今次呢度 係啦。咁啊，原幾乎係即係重要嗰啲崗位咧，都係同一班人去製作。咁啊，同樣地咧，亦都係大受好評嘅。超越咗上一套添，今套系成为可以话系印度史上最卖座嘅电影啦。咁啊，所以我哋今日就拣嚟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佢喺剧本上面有冇啲咩特别之处啊，可以令到佢咁成功。首先，不如讲下咧呢个演员先咯。我哋都平时少讲呢个演员，不过呢个演员真系。應該講一講佢啊，咁啊，因為佢有一個綽號啊，就係《時代》雜誌咧封佢為印度的良心，哇！真係聽個名勁啦， 真係啊，係啊， 因為其實佢背後其實都做咗好多嘢噶。 係啊，其實佢咧早一兩年啦，佢就開始喺印度咧做咗一個特輯啊，咁咧即係類似我哋啲時事節目啦，其實應該咁講啦。咁佢就係電視嘅時事節目，咁佢咧就係每一個星期日咧就會講一個議題啊喺。印度嘅社會嘅一啲通常都冇人夠膽去觸碰嘅議題，咁啊包括咗咧女嬰啦，因為印度好重男輕女噶啦，所以咧你啲媽咪咧一有咗 B B， 如果一照到係女咧。你啲即係老爺奶奶啦，同個老公啦，就會夾手夾腳咧，將你係整暈咗，然之後咧送咗你去墮胎㗎啦。咁樣咧就係有啲甚至係可能即係成世人試過好即係五六次都有嘅。咁樣佢就譬如呢啲嘅社會議題啦，又或者係強姦嘅問題啦，即係我哋最近都知道印度好好多呢啲咁嘅嘢。咁或者係啲種族嘅問題啦，咁各種嘅呢啲啲我哋應該可能話叫做係自揭瘡。巴啦，即係有陣時可能咁，但係佢咧就喺印度嘅當時咧就係每一個星期日咧就係做一個議題咁啦，就係請咗一啲受害嘅人啦，一啲弱勢嘅人啦，同埋咧佢甚至因為佢自己呢個明星太勁啊，即係佢亦都係印度劉德華嚟噶嘛，即係有外圍，咁佢咧就可以請到一啲相關嘅官員啦，又或者係嗰啲即係惡勢力嘅代表人物啦， 係啊， 咁樣係一齊去係去即係好似嗰個 setting 咧就係好似呢個來自星星 PK 最後嗰個嘅即係節目嗰咁樣咧，就係一個圓形嘅大家坐。喺度咁大家對談啦，咁有啲觀眾喺曬度咁樣，咁就做咗呢、這個叫做時事嘅節目啦。咁樣就喺印度好大嘅迴響。 咁佢又係真相訪談啊，要譯到中文 嘅。係啊，冇錯。咁樣就亦都差唔多成，佢話有五億嘅印度人有睇過呢個節目啊。咁可以想象係好多，咁亦都喺即係社會上做到好大迴響。甚至有啲法例咧，亦都因為即係呢個演員太即係聲名太勁影響力，咁係即係即刻去修改啊，或者係等。等等都做咗好多嘢，咁所以就亦都係因為呢一個節目啦，令到呢個劉德華印度劉德華變成咗咧，即係印度嘅良心添啦。 其實同呢個戲都有啲相似，因為呢個戲本身就係講緊 Amir Khan 佢飾演嘅 PK 啦，咁啊就係做咗一啲嘢就喚醒咗成個印度啦，甚至係即係世界各地咧唔同嘅人一啲嘅關注，咁啊今次就集中喺講宗教上面啦。咁 搞到到最後咧，就係、去到嗰場戲就要同一個即係教士咧去對談啦，就係大家講究竟宗教究竟係啲乜嘢咧咁樣。咁啊嗱，關於個故事咧，我哋可以轉個頭翻嚟咧，再同大家慢慢講嘅。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来自星星的 PK 啊！呢个 PK 咧就系个主角个名嚟嘅，就叫 PK 嘅。 其实咧，佢其实佢都系冇名嘅，只不过啲人咧就系以为佢咧饮醉酒，因为原来印度咧即系 PK 就个发音好似系饮醉酒咁样嘅，醉酒佬系啦，咁所以咧就个人叫佢 PK， 即系又系醉酒佬啦。咁其实就即系我就变咗系 PK 啦，佢个名。 咁但系关于呢个外星人啊，佢故事究竟系点样嘅咧？ 一开始我哋听到有个女声嘅 VO 嘅，即系讲紧一个故仔咁样嘅，咁啊女声嘅 VO 就讲啦，就系、太空船咁啊嚟到，咁啊佢就成个人都冇着衫嘅，净系咧有一个遥控器，咁啊遥控器咧就可以联络到嗰个太空船啦，就嚟接佢走啦，咁咧就喺好远嘅地方嚟呢度，就睇下地球究竟系一个咩地方。咁一嚟到咧，人生路不熟啊，讲嘢都唔识咁咧，就见到另外一个印度人，而呢一个印度人见到呢个 PK 就系、点解佢唔着衫咁得意啊？但系就有一个闪闪发光嘅挂咗喺个颈度，咁咧呢个印度就即刻出手咧，就一嘢就抢咗佢呢一个咁样好似链嘴嘅一个咁嘅嘢啦，然之后就即刻逃走啦，咁啊真系俾佢抢走咗，咁啊惨啦！呢、一个由外星嚟嘅人咧，佢就冇咗佢嘅遥控器，佢就冇办法翻到去，咁就开始咗成个戏啦，就系、一个佢要翻屋企嘅过程嚟，其实佢点算咧咁样？咁但系话锋一转咧，就讲咗佢另外一个角色嘅出现啦，就系、有一个印度籍嘅女仔，咁佢就应该系喺外国度读紧书咁样啦， 比利时 系喺比利时，咁喺比利时呢度咧就遇上咗另外一个男仔啦，咁两个人咧就几啱倾，总之就喺咁样嘅情况之下，佢哋双双系代入爱河，但系佢哋发觉大家对大家有好意嘅时候，就出现咗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就系佢哋发觉咧，原来佢哋有一个。我都唔知應該點講啦，總簡單嚟講就係種族問題啦，就係、一個係印度人，一個就係巴基斯坦人，個男仔係巴基斯坦人，就係、咁樣咧。個女仔一聽到之後咧，就面色一變，而個男仔亦都話啊，係咪因為我嘅種族令到你有啲不安啊咁樣？而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個男仔就轉身走咗。但係咧呢、個位咧就印度波利活嘅電影嘅特色就係咁樣，就係突然間起歌唱歌就跳舞咁樣啦。咁呢個男仔咧就一路唱歌，就係可以話第一就表明佢嘅心跡啦，第二就係話喂呢、個世界如果所有人都唔使再有呢啲咁樣嘅顧慮，可以喺埋一齊，即係世界大同咁就好啦。而到最後呢、個女仔亦都係被感動啦，咁佢就決定喺埋一齊。而呢一個消息好快咧，佢就同咗佢嘅應該係妹妹就講啦，即係有喺電腦度，即係互聯網就聯絡咗佢妹妹。佢一知道咗就即刻八卦妹就话俾爸爸妈妈知啦，爸爸妈妈一嚟到听到嗰个男朋友个名字就即刻就变样啦，因为一听到个名字就知道系巴基斯坦人。咁所以就即刻就反對啦，反對都不得止喎，即刻個阿爸就話你唔好嚟先啦，佢就即刻捧住部電腦就走咗去揾個教士，咁、個教士咧一望住嗰個 mon 咧就話啊、我見到你個將來啦，你嗰個所謂男朋友仔佢一定會背叛你嘅，佢一定唔會同你結婚嘅，你都係死一條心把啦。咁呢個女仔聽到完，佢為咗證明我爸爸同埋嗰個教士係錯嘅，咁佢就我哋聽日結婚啦。咁就真係到咗第二日就去咗個教堂度，佢原本一個人去到個教堂度啦，咁遇到有個女仔啊，咁啊著曬白色婚紗咁好靚咁啦，但係到最後咧喺前面嗰個女仔走咗去要登記嘅時候咧，佢坐喺度幫個女仔抱住佢只貓等佢可以去登記嘅時候，就有個小朋友就攞住封信入嚟。就俾佢話：，封信係俾你嘅，咁你睇下啦。封信嘅內容係咩呢？就係話：，由於種族嘅問題咧，我哋知道我哋都好大壓力，我哋家庭都俾咗好多壓力我哋，我覺得我哋都係唔可以喺埋一齊啦。對唔住啊，我哋唔可以喺埋一齊。咁就完咗啦封信。咁你聽完即係睇完封信之後就好傷心啦，然之後就即刻走咗去啦咁樣。咁佢走咗去之後，自此就同呢一個男仔就斷絕咗來往。 即刻翻咗印度啦， 即刻翻咗印度。咁啊，翻到去印度之後，佢就成為咗一個記者。咁佢成為咗個記者咧，就喺電視台度做，但係因為咧，其實都冇乜新聞好報，就報下啲狗有自閉症要自殺啊咁樣，都冇咩好做。咁其實佢都唔係幾中意啊。但係有一日喺街度就遇到一個人，佢覺得好得意。 喺個地鐵度。 係啊，喺個火車度、地鐵度咁啦。咁就有個人周圍派啲傳單，就寫住咩咧？就係 missing。 就係、是、真係 尋人， 尋人啦，就係都揾咩？就係都揾啲唔同嘅神啊， 尋神啊， 尋神啊，啲神唔見曬，咁啊點算咧？咁 印度好多神噶嘛，大家知道。 係啦，咁佢一聽到之後就覺得好得意啦，咁就想了解下呢個人係咩，佢就跟住呢個人睇下佢做啲咩啦。咁呢個人咧又走入去啲廟度啊，又會拜神啊咁啊， 但係 佢對拖鞋又驚俾人偷咗，又因為入廟要除鞋嘛，咁就攞鎖鎖住佢拖鞋啊，咁樣好得意啊佢。咁咧，佢又走入廟度咧。第一個佢哋有一個溝通嘅機會就係咩咧？呢、這個人咧，佢走入去個廟度咧，佢係用支竹喺嗰啲香油箱度撩翻啲錢出嚟。咁而廟入邊嘅嗰啲僧侶就走入嚟捉住佢，喂，你做咩喺度偷我哋啲錢啊？咁啊，咁呢個女主角咧就走嚟就救佢啦。扎古，佢個名叫扎古嘛，就救佢，就係話誒唔係啊，因為我就想捐錢嘅時候個銀包就跌咗落去咁樣，所以佢只不過係想幫我執翻我銀包啫咁樣。嗱，你快啲開啲香油箱出嚟睇下係咪咧？其實就佢就阿馬底就抌咗自己銀包落去嘛。咁呢啲咁樣嘅僧侶咧打開咗，見到真係佢個銀包咧，就將銀包入邊嘅錢攞走曬，就俾翻個銀包佢。喂，做咩？佢話：喂，入咗香油箱嘅錢就係我哋噶啦，你有得攞翻銀包好噶啦，快啲走，快啲走。咁而家當冇事啦，咁樣。咁遇事者就應該冇事噶啦。咁但係咧，因為個女仔冇曬錢啦，佢就打電話就俾個朋友，就係話：哎呀，我而家冇錢翻屋企啊，你快啲嚟救我啦！我而家喺邊間廟門口度啊，咁樣。咁就係因為聽到呢個説話咧，呢、這個阿、PK 啦，我哋已經可以開始叫佢做 PK 啦。佢就同佢講話：，喂，我想辦法幫你。佢就將自己僅有嗰啲錢啊，俾咗佢啊，咁樣想辦法幫佢啦。咁但係呢個女仔見係咁，就開始就覺得，咦？呢、這個人真係得意啊！咁想了解多啲啦。到最後咧，其實呢個男仔就話俾佢聽，我就周圍係喺度揾啲神，因為我想佢哋幫我揾翻啲嘢咯。但我發覺佢哋都唔係幾 work 嘅，即係有啲問題咁樣。同埋佢就講一樣嘢就係，佢咧同啲警察好熟㗎。其實佢成日都自出自入啲警察局㗎，咁樣嚇點樣自出自入啲警察局啊？咁佢就周圍喺度揾咧，就見到幅牆喺個寺廟嘅外面有幅牆，就係不准隨地小便咁咯。 佢首先佢唔知吹口哨定咩，叫警察望過嚟，跟住就小便啦。 咁當然啦，警察就當然啦，即刻拉咗佢啦。咁如是者呢、這個扎姑嗰個朋友仔咧就嚟到啦，就兩個人就即刻坐住電單車就走去個警察局度。佢又唔係第一時間諗住幫呢個外星人喎，佢咧就第一樣嘢去到呢度咧就係話俾錢賄賂嗰啲警察，就等佢可以走入去個監倉入邊。 訪問佢啫，佢想攞古仔嘅啫，係。 係啦，咁佢就走入去就同呢一個外星人就坐低咗啦。咁呢個人咧就話俾佢聽，佢其實係咁樣嘅情況嘅。佢就將佢成個古仔咧就喺呢度就突然間 flashback 就成個古仔講一次。其實呢一個人咧，佢話佢自己係外星人，咁當你個女仔唔信啦，咁佢就話咧，佢其實就係嚟到呢度咧，佢人生路不熟，又完全唔識講嘢。咁咧，佢就發現咧，啲人咧原來咧有啲好得意嘅行為啊！第一咧就係原來你著唔同嘅衫咧，就會好唔同嘅，係影響你嘅生活好多。佢初初唔知嘛，咁就周圍去搶啲人啲衫嚟著啊，亦都唔係搶啊，係攞啦或者偷啦。其中咧就係好重要嘅就係去嗰啲會震嗰啲車度咧，就會有衫攞到噶啦。佢就發現咗，同埋有錢咁樣。咁呢個就係佢點樣生活啦，就係、去啲會震嘅車度攞衫同埋攞錢啦咁樣。咁咧佢就開始著咗嗰啲人啲衫咧，就發現咧原來佢著某啲衫唔啱，某啲衫唔啱，直至到有一次咧，佢就發現咧佢著咗一套好勁嘅衫啊！佢話著咗套好勁嘅衫，啲人就對佢好好啊，啲人又俾嘢佢食啊咁樣啦。咁佢就發現哦，呢個係第一個佢學到嘅嘢啦。第二樣嘢 係警察嘅衫， 係啦。第二樣嘢咧，佢就學到嘅就係咩咧？就係咧，喂，原來有某啲人嘅相咧好緊要嘅。咁其實佢就係咩咧？就係攞住啲銀紙，於是咧就覺得啊，一定係嗰啲人物嗰啲相啊好勁啦。咁咪就走去揾啲金幣啊咁相咁樣啦。就點知全部都換唔到嘢嘅，唯一係只係有某一種就係銀紙啦，首先換到嘢食嘅啫咁樣。咁於是者佢就真係叫做開始知道啲基本嘅生活上嘅需要啦。咁去到一個位咧，就係、有一日咧，佢應該係去啲寺廟度嘅，係做咗啲錯事啦，咁啊卒之就俾人追啦，跟住就係撞車，就俾一班人咧，就係應該係一啲樂手啊、表演者啊咁樣咧，就一架車撞到。咁撞到之後咧，呢、這個人就帶佢睇醫生啦，帶佢睇醫生咧，咁啊發覺佢又講唔到嘢啦，又冇乜反應啦，又唔係聾又唔係盲啦，咁就懷疑佢係失咗憶，所以呢一個人亦都有少少內疚啦，所以就覺得要照顧佢啦。咁喺呢個過程入邊咧，就發現咧呢一個人咧。 就係佢不停咧，唔知做乜去捉人哋啲手啊 ！PK 係啦，咁佢就話：喂，你唔可以咁鹹濕噶，咁樣啦，咁就成日叫佢唔好做呢樣嘢。但係佢一見到人哋捉人隻手，就又惹上好多嘅麻煩啦。到最後咧，就為咗要滿足佢啊，佢認為佢係鹹濕啦，所以就帶咗佢去妓院度啦。咁卒之去到妓院度咧，就終於有一個人咧，就係、是、有一個紅牌行姑啦，就肯咧俾佢捉住隻手咧， 捉成晚，冇錯， 六個鐘捉住咗成晚。咁喺六個鐘嘅過程入面呢，這個外星人呢就運用他唯一的一個超能力，就是他捉住人的手碰到人，他就知道人家想什麼和感覺到人家的 東西，學到的東西可以 download 他的東西， 用六個小時的時間將整套語言系統就是 download 了，他就懂得他們的語言 了。 咁佢第二日就開始突然間就識得講嘢咯。咁佢個朋友就好開心啦。咁如是者，佢就將佢個實際嘅情況就講俾佢聽，就係、是、第一佢就有啲嘢俾人偷咗。但係佢而家咧就咁樣情況，佢一定要咧去想辦法咧就去救自己啦。而由於佢識啲語言，佢開始聽到啲人嘅對話咧，就成日都提起神啊。咁一聽到呢樣嘢就覺得，咦？可能神幫到佢喎，咁於是咧佢真係走去啲寺廟度啦，就見到哦原來係咁樣嘅，咁佢就買咗一個好細嘅神像仔咁啦，咁亦都有個笑話就係、是，喂咁三個神像，有個15蚊，一個200蚊，一個500蚊，咁有咩分別啊？咁係咪功能上有咩唔同啊？咁到最後就嗰、那個人就話，哎呀，好啊，15蚊賣俾你啦，原本20蚊賣俾你啦，你唔好再煩啦，咁樣就賣咗俾佢，咁就喺度祈求，哎呀，如果我你俾啲食物我啦，如果神真係顯靈嘅話，咁啱佢坐咗喺啲乞衣側邊咧，亦咁啱有人喺度派飯，咁佢真係有食物，哇掂啦咁樣。今次咁佢就以為神係真係幫到佢啦，咁但係喺呢個過程入面咧，佢就發現咧，佢去唔同嘅寺廟、拜唔同嘅神、唔同嘅宗教，但係到最後佢慢慢都發覺咧。唔係真係幫到佢嘅， 因為成日都想要翻嗰、那個遙控器，咁但係都係冇喎，即係每一個神都俾唔到佢嘅。 因為佢最緊要就係想攞翻個遙控器啊嘛，但係佢去到咧發現咧，喂佢又有俾香油錢啦，因為見到人哋俾嘛，佢咪有俾咯。咁佢就發現咩咧，貨不對版啦。喂，我有俾錢攞唔到我要嘅嘢， 有冇單佢有冇單嘅話俾你幾時送貨幾時送貨 咁樣。咁呢個 PK 咧，亦都發現咗有一樣嘢啊，就係佢嗰個遙控器。突然間出現咗喎，就係俾其中一個教士咧就話：哦，呢粒咧就係濕婆神嘅念珠嘅其中一粒嚟㗎啦，就攞嚟就係啊係啦，咁佢就話可以幫到啲人，咁佢嘅能力又更加大咁樣啦，總之都係宣傳伎倆啦。咁佢就想去攞翻呢一個咁樣嘅遙控器啦，但係佢又攞唔到，因為有好多人都守住啦。咁啊點算咧？咁啊喺呢個過程入邊，佢亦都開始對即係所有嘅神啦好失望啦，同埋。其實論虔誠嘅話，佢比好多其他人係更加虔誠。入面有啲即係啲好唔同嘅畫面，佢信唔同嘅宗教，甚至係有嗰個應該係印度教，我希望冇搞錯啦。就係、是、有啲會自殘啊咁樣，又或者要喺地下度碌 啊， 跪好耐啊，即係做唔同嘅嘢，佢都係想令到自己可以得到嘅得到嘅，所以佢開始失去咗個信心，去到一個地步就係佢懷疑咧啲神咧係。即係消失咗，唔知去咗邊咁樣啦，所以佢就開始周圍貼街招派傳單，就係話啲神係消失咗。呢個就係佢個古仔啦。咁澤姑就以為佢都可能有啲精神病咁啦，但係咧佢就猛咁話唔係啊，我真係可以用全心術，我知道人哋諗咩，我捉住你手就得㗎啦。咁兩個喺度拗緊，而呢一個澤姑就你唔好再係咁啦，即係你係有病啊，你不如去睇醫生啦。但係咁啱喺呢條街度，突然間有個男人咧就衝埋嚟，就話：哎呀，唔好意思啊，我老婆病咗啊，我而家咧急需一啲錢啊，我爭500盧布啊，你可唔可以俾啲錢我啊？咁樣而呢一個PK 咧。就話我俾500蚊你啦，仲有我俾多100蚊你啦，咁你要俾貼士人噶嘛，俾100蚊佢啦，咁樣叫佢俾貼士喎，做乜鬼咧？跟住呢個男人就走咗啦，跟住阿澤姑就話：你講大話，你又話你捉住人哋手，你就知道人哋諗咩嘅咁樣，你冇可能嘅喎。第一呢度附近根本都冇醫院，點會可以啊？頭先個人擺到明呃你啦，佢捉住你手咁耐，你點會唔知啊？佢話我知啊。但係我點解俾錢佢？佢咧就個老婆就生日75歲大壽啦。咁佢自己咧就已經將佢嗰啲退休金咧攞曬出嚟，就諗住俾一餐好嘅佢個太太食咁啦。點知就去到咧，到最後咧就因為叫埋甜品咧，佢哋就咁啱爭500蚊。所以咧爭500蚊，我覺得哇咁佢都好慘啊。所以我咪俾500蚊佢咯。我都專登俾多100蚊佢俾貼士添啊。咁呢個澤姑當然就話有冇搞錯啊？跟住就跟住呢個男人就走去睇啦。點知就真係呢個男人真係去咗間餐廳度，然之後同個老婆兩個喺度，然之後就埋單啦，就真係埋咗單。然之後到最後仲將嗰100蚊咧就俾咗個太太，佢話：人哋對你咁好，你俾貼士人哋啦。成件事係完 原本本就係阿 PK 咁講，所以佢就相信佢，亦都想幫呢個人。佢亦都深刻咧，就係有個地方住咁啦。佢就嚟到呢度，有一日電話響喎。咁啊電話響咧，就係有個人打電話嚟，就係揾啊唔知乜乜星咁樣啦。咁啊佢就話：喂，你打錯好多次啦，你唔好再打嚟啦，咁收線啦。電話又再響，突然之間咧，阿扎姑咧就突然間無啦啦咧就話佢：啊係啊，佢不過佢啱啱過咗身啊，咁啊嚇，佢做咩過咗身啊？咁啊睇痔瘡都會過身咁啊，係啊，真係好不幸咧，快啲嚟睇下佢最後面啦，拜拜咁啊收咗線，就自己喺度笑。跟住呢個外星人就話：誒點解你咁講嘅？第一就係因為外星人係唔識講大話啊嘛，佢哋全部都用全心術噶嘛。佢就話冇人會講大話，因為所有人我哋都 read 到佢哋心入邊諗咩。點解你要咁樣做咧？佢話冇啊，我純粹玩下啫嘛。佢成日打電話嚟都打錯電話咁樣。跟住咧，呢個外星人 PK 咧，佢就突然間諗通咗一樣嘢，佢就話：哎呀，我明啦，原來宗教冇問題，只不過係咧嗰啲人咧成日都搭錯線啊！佢哋以為自己係聯絡到嗰個神，但係佢哋全部人都搭錯線啊！呢、這個記者聽聽下之後就覺得，喂，佢好似講得有道理喎、啊，咁就帶佢啲唔同嘅寺廟度睇下有啲咩事發生、啊。 首先帶咗佢去個 boss 度先，佢話諗住做一個節目嘅。 係咁啊，搞一個節目就係話咧，佢咧就呢個人好得意啊！咁、你試下同佢傾下偈，你就明噶啦。而呢個 boss 傾完偈之後，發覺係喎，呢、這個人都幾得意喎。咁跟住就真係帶佢啲寺廟度啦。咁就咁啱咧，有一個人咧，就係佢就舉手就同嗰個教士講啦，佢就話：哎呀，我太太佢而家半身不遂啊，我唔知道可以點做啊！佢都未講完就已經俾個教士咧就截停咗佢，跟住教士就喺度聽下神有啲咩咩啟示咁啦。跟住個啟示就係話：啊嗱，你咧而家咧就要去幾多公里外好遠嘅一個寺廟嗰度， 喺 嗰 度山上 係啦，去嗰度苦行八日，咁樣咧你就個太太咧就慢慢就會好噶啦。咁點知呢個 PK 就聽咗之後，佢都唔明啦，佢就舉手啦，佢就話：喂，冇理由嘅喎、啊。即係有乜理由？如果你嗰個係神，你而家喺呢度聽到，你呢度唔幫佢，要老點佢去到喜馬拉雅山嗰度，仲要苦行八日？喂，如果嗰個神真係咁愛錫佢，喂，點解要佢苦行八日呢？點解你嗰個神而家唔即刻幫佢呢？係唔係有啲咩搞錯咗呢？ 你已經即刻話佢係搭錯線咁樣㗎，係 啦，即係話係啊，搭錯線啦，你一定係搭錯線，你搞錯咗嗰個唔係真嗰個神嚟㗎。咁周圍嗰啲人聽一聽又。喂，好似有啲道理喎、啊、咁，但係呢個教士亦都唔知點算，側邊就有人同佢打完搶話，哎呀，而家咧我哋嘅教士要去靈修啦，今日嘅祈禱啊完啦，大家翻去啦咁樣。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呢、這個 PK 做嘅嘢咧就開始引起一啲唔同嘅迴響啊、 因為佢係俾電視拍咗，跟住係 啦，又播到出嚟。咁自此，因為呢個節目播出咗之後，好多人聽到呢個所謂 wrong number 呢樣嘢啦，大家咧就開始去將一啲唔同嘅 wrong number 嘅事件咧就拍咗片，就 send 嚟俾佢哋呢個節目，而且就令到個迴響啊更加大啊！輾轉呢樣嘢亦都係辣興咗咧阿澤姑嘅爸爸。咁阿澤姑嘅爸爸就覺得你有冇搞錯啊？你點解同一個咁嘅怪人做啲咁樣嘅嘢啊，咁樣而到最後咧，呢個 PK 咧亦都帶呢個爸爸咧，就去睇啲唔同嘅嘢。佢就係話，其實出邊嗰啲咁多個宗教咧，好多都只不過係純粹係利用恐懼嘅啫。咁佢就舉咗個例咧，就帶佢爸爸去咗間學校門口，因為嗰日要考試啊。咁去到嗰度，佢求其揾咗個石，求其查咗啲紅色嘅嘢上去，求其擺咗喺棵樹下邊，求其抌咗啲錢喺度。然之後嗰啲要去考試嘅人路過咧，就個個都走去摸下嚿石頭啊，然之後就俾低啲香油錢啊，咁樣喺度拜啊，咁樣。咁呢個 PK 咧仲話：你發唔發覺好好笑啊？就係、是、你睇下隔離嗰度有個人喺度賣茶咧，佢真係真金白銀，然之後攞啲茶出嚟賣，佢要勞力，佢要有啲嘅資源啦，佢真係賣茶噶嘛，佢先至可以得到錢，仲要係好多人都唔買佢。你睇下我求其擺嚿石喺度。咁啲人就自動俾錢喎，仲有啊，我仲可以呼喝佢哋添啊！喂，你唔好拜咁耐啊，後面嗰人等好耐，你快啲走啦咁樣。你睇下呢個就係宗教啦咁樣。咁呢個爸爸聽到亦都係無言以對，唔知可以點算啊咁樣。到最後咧，影響之大咧，係去到咧唔同嘅宗教都俾人哋衝擊。咁到最後咧就呢一個 PK 咧，其實喺呢個過程入邊咧，佢又慢慢咧，因為日久生情啊，就中意咗我哋嘅女主角阿澤姑。但係咧，佢喺捉住個女主角嘅手嘅時候咧，就發現咗一樣嘢，原來呢個女主角心底裏邊一路咧都係仲係好掛住之前嗰個男朋友。佢知道自己亦都係即係可以話係武行啦咁樣。同時咧，佢之前分別咗即係有個撞車嗰個朋友咧，就話：喂，我捉到當日搶咗你嗰個遙控器嗰個人啊咁樣。所以咧，佢就話：我而家即刻嚟揾。你啊咁样，点知嚟到咧就咁啱恐怖袭击，就火车度，佢嗰个朋友同埋嗰个偷咗佢呢一个遥控器嗰个人咧，都系炸死咗、 嗯。 原本谂住有呢两个人就系最有力嘅证据咧，就系话嗰粒根本就唔系念珠嚟，就系佢身上面嘅一个咁样嘅遥控器嚟嘅，咁就可以攞翻。但系呢两个有力嘅证人都冇埋。咁佢好傷心之際嚟到最後一場就真係呢個對質啦，兩個人喺個電視節目度， 咁呢個教士已經係急不及待，就已經係出嚟，就已經係對質就質問啦，就問呢個 PK 啦，你有咩資格，有咩能力話你就係啱我，你就係錯咧咁。然之後咧就去到最重要嗰個位咧，就係、是、呢個教士就係嗱，唔使講咁多啦，就講你呢個女記者。是不是在邊年邊月邊日幾多點幾多分？我是不是曾經預言過你嗰個男朋友會會離棄你啊，會拋棄你，唔會同你結婚？係咪啊？係咪應驗咗啊？咁你諗下我幾咁神通啊？我已經知道咗啦嘛。咁但係呢個 PK 咧，就喺、是、呢個位話唔係你錯啊。如果我能夠證明你係錯嘅， 係咪就可以攞翻嗰個？ 係就攞翻佢嗰個遙控器啊嘛。好啊，咁我就同你賭一鋪咧。如果係咁嘅話，乜都得咁樣。咁呢個 PK 就即刻就開始慢慢就舉證啦。佢話。當日咧就 Good， 你收到封信，封信係點樣俾你噶？我、哦、有個小朋友佢交俾我嘅咯，有冇署名啊？冇署名啊咁。咁你點知道嗰封信係俾你嘅咧？你亦都點知道嗰封信就係你男朋友俾你嘅咧？係、哦，即係佢咁講嘅，真係真喎、哦。其實因為PK 咧就其實喺嗰個回憶嗰個全心信入面咧就見到咧，佢有理由相信嗰封信其實係俾之前嗰個女仔嘅，因為佢咪幫佢抱住阿貓嘅。其實嗰個男仔就應該係收到個指令咧，就係話攞封信去俾一個抱住阿貓嘅女仔啦。咁佢抱住一隻貓，嗰、那個男仔咪俾佢咯。咁但係咁樣都不足以證明其實嗰個男仔係冇拋棄到佢噶嘛。咁所以佢話最簡單啦，就係而家你想辦法聯絡返嗰個男仔啦，睇下究竟發生咩事咪知囉。我喺全心術入面只係見到咁多啫。如果我哋有辦法聯絡到嗰個男仔，我哋就知啦。到最後佢就醒起個男仔講話，佢係喺呢個比利時嘅巴基斯坦大使館嗰度做嘢。咁即刻電視台就打電話去巴基斯坦大使館啦，一打去就話：，你好啊，我唔該，我想聯絡邊個邊個啊。 個領事館收聽嗰個接待員問：你係咪查姑啊？即係查姑未講佢名之前，其他人已經知道。 一聽到佢查姑，就即刻。同成個大使館所有人講，澤姑終於打電話嚟啦。咁其實係咩事呢？佢就係話，因為咧每日都有個男仔咧都會打電話嚟，就係、是、問有冇人喺德里嗰度打電話嚟，一個叫澤姑嘅女仔有冇人打電話嚟？我哋每日都答佢冇，然之後佢就會收線噶啦。佢冇特別嘢嘅，佢每日都會做呢樣嘢。咁而家你終於都打電話嚟啦，咁不如我哋而家就打翻電話俾嗰個男仔啦。咁樣佢哋就打翻電話俾嗰個男仔，咁兩個人就喺咁樣嘅情況之下通咗個電話，就係講話我其實係。當時係咁情況咁樣啦，而好重要就係話，咁點解咁耐你都唔揾我啊？因為個男仔去到個教堂度攞到一封信，嗰封信嘅內容係咩啊？就係、是、話我知道我哋兩個都因為呢個種族問題咧，我哋承受好大嘅壓力啊，我哋嘅家庭亦都俾咗好大嘅壓力我哋，我諗我哋都唔可以喺埋一齊噶啦，對唔住。 佢就係睇到呢封信，以為嗰個封信就係個女仔俾佢嘅，係 啦，又係一封冇署名嘅信。但係因為佢亦都道出佢個真理來，就係因為種族嘅問題，佢哋冇辦法喺埋一齊，所以呢個男仔咧，亦都就係好黯然咁樣走咗去。佢亦都唔想俾壓力嗰個女仔，所以佢就每日只係佢知道嗰個女仔聯絡佢， 因為嗰封信叫佢唔好再揾我啦。係啦，係啦， 而嗰個男仔咧，亦都知道唯一一個佢可以聯絡到嘅就係嗰個大使館，所以佢就每日咁樣打電話喺個大使館度啦。就係、是、咁樣，呢、這、一個女主角就同嗰個男仔咧就冰釋前嫌啦，即係之前嗰個誤會亦都冇咗啦，佢哋兩個就即 係亂 係啦，波驚重圓啦。咁但係與此同時，亦都證明咗嗰個教士講嘢咧就唔啱啦。咁喺呢個時候啊 ，PK 終於就可以攞翻嗰個咁樣嘅遙控器，叫翻嗰隻太空船嚟走啦。咁最後一場就係佢哋兩個搭巴士，即係呢個 PK 同埋阿澤姑咧，兩個就搭巴士去到嗰個荒野外嗰個荒野嗰度，就等嗰個太空船嚟啦。但係咧，佢就有兩攪好大嘅行李喎。呢個 PK 就攞咗一攪行李落嚟，跌開打開咗就發覺，哇！做乜咁多電芯啊？佢話我驚我翻翻去我嗰度之後咧，我冇電芯我就聽唔到啊，所以我就帶走好多電芯嚇。咁啊，你聽啲乜嘢啊？佢話冇啊，即係地球嘅聲音咯，因為我嗰度冇呢啲聲音噶嘛，即係火車聲啊、人嘅聲啊、車嘅聲啊，乜嘢聲都好啦。咁我翻到可以聽下呢啲聲，我就會記得呢個地方啊嘛。點知話音都未完咧，就係另外一個箱就仲喺個巴士度，佢就去追呢個巴士啦。而呢個賊姑就一個人喺度對住嗰個錄音機，咁佢就將嗰個啲錄音帶就播出嚟聽下啦。點知嗰啲錄音帶全部都係賊姑自己嘅聲音，即係佢喺度唸詩啦，平時講嘢嘅聲啦，根本就冇其他聲嘅。咁佢聽咗之後，佢就終於明白啦，即係根本呢一個外星人啊 PK 咧，就係中意咗佢自己。咁呢個外星人就終於就攞翻另外一個夾就翻到嚟啦。咁呢個澤姑亦都問佢啦，就係話：喂，真係冇其他聲，會唔會咁啱有啲錄到我嘅聲？佢話 冇啊，邊有啫？哦、啊，可能咁啱、有呢錄到啦，可能你講下嘢嗰啲會有啲你嘅聲嘅咁啊。喂，我而家走啦，我翻去我個星球度啦。咁我諗我耐唔耐都會喺我個星球度向你揮手嘅。如果你得閒，可唔可以向我個星球揮下手啊？咁好啦，拜拜咁樣，佢就係咁一轉身就流住眼淚咁就上嗰個太空船就走啦。點知我哋翻翻去，我哋一開始咪話係個 VO 嚟嘅、原來個女仔到最後呢一個記者咧就寫咗本書關於呢件事成件事，成個 VO 就係根本就係佢講讀翻本書出嚟俾大家。聽咁樣，而到最後咧，呢、這個外星人咧，亦都喺一年之後咧，佢係搭翻太空船咧，就帶住其他嘅外星人咧走嚟呢度，佢就帶嘅就仲講嗰度訓練佢哋，話俾你聽有啲要留意嘅咁樣，就係嗰啲紙幣啊，嗰啲各樣各樣嘅嘢，咁我係成個戲就咁樣完咗咯。 呢一份係劇本，劇本有長有短，有深有淺，有好有壞，佢入邊係文字。佢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一劇之本啊，今日講嘅來自星星的 PK 啊，呢個戲其實我覺得都幾大膽啊，因為佢諷刺咗好多宗教上面嘅嘢啦，基本上面我哋地球上面揾到嘅宗教咧，佢都會有講噶啦，無論係基督教啊、伊斯蘭教啊，然後就印度教啊等等，其實佢就用了很多方法去諷刺呢啲宗教入面嘅一啲做法等等。 其實咧，亦都係佢聰明之處啊！即係佢係唔係針對一個宗教，佢係全部宗教都一齊抨擊啊！唔好話抨擊啦，佢係即係去指出佢哋嘅有啲嘅荒誕嘅嗰個做法啦。咁、所以亦都因為佢全部都掂到咧，咁反而咧就唔會話即係。任何一個宗教覺得，咦，你就好似就係針對我喎咁。 到最後，所有宗教都覺得佢係針對自己啦。 但係問題，你要知道佢呢套戲咧，全球咧，即係我哋頭先講咗啦，係票房收入係史上印度戲係最高啊。咁所以咧，你可以睇到佢即使揦著咁多宗教嘅、即係我哋不嬲，其實做戲都即係做寫劇本或者啲角度地方啦，都知道一掂及宗教呢個問題咧，都好敏感嘅，真係。咁、但係佢能夠係即係以咁樣嘅力度去。即可以話係即攻擊呢啲咁嘅宗教啦，但係而仍然可以有咁好嘅票房咧、即喺全球啦，即咁我覺得佢本身咧係有佢嘅一定嘅技巧喎，咁所以咧我覺得首先一嚟佢啊真係將全部都拉曬落水咧，呢樣係一個聰明嘅地方嚟嘅。 我諗有一樣嘢，我都係有少少即係我自己唔係個資料來源啦，因為我有一個真係喺印度玻璃活拍戲嘅導演朋友，佢講俾我聽，佢話即係如果嗰個戲係講宗教問題嘅話咧，佢話個戲只係掂咗雞毛蒜皮最面嗰一陣嗰啲。跌啫，佢話其實個問題之大咧，佢而家已經係淡化得好緊要噶啦，所以呢個我同意啊，係佢好犀利地點樣可以咁樣嘅情況之下，夠膽掂呢個題目，而且佢其實講得相當之唔錯，特別喺我哋嘅角度啦。咁當然就被拉中人就依然係會覺得好興啦，但係我哋就喺出面睇嘅時候，我哋就覺得佢講得係相當之有道理咯。 係，同埋咧，即係我覺得其實有少少我哋早幾個禮拜咧講過五個雙普的少年啦，其實咧都有少。類似啊，你見到兩個都係編劇導演啦，自編自導啊。咁佢哋其實都一個喺印度，一個喺日本啦嚇，隔咗廿幾年，但係佢哋去面對呢一個問題咧，都選都不約而同揾咗一個幾似嘅即係個解決嘅方法。咁就係當時喺一個五個雙婆的少年啦，其實佢係講雙婆呢個話題啦，好明顯呢個題材，而佢係想指出一啲不嬲做緊嘅傳統係有可以改善嘅空間嘅，咁佢借助咗一個外國人去講嘅，咁咧點解用當步呢樣嘢啦？咁而今次咧，佢要講呢個係宗教啊，咁所以佢亦都要揾一個外邊嘅嚟嘅人咧，咁係會最容易咧係可以去講呢樣嘢，咁所以佢就要揾一個外星人嚟去做呢個主角去點破呢啲嘅問題。咁呢個好處係乜嘢咧？就係如果你係揾一個本身即係地球人啦，或者係 你會好容易有一種覺得係挑戰緊呢一樣嘢嘅。你去問呢啲問題，你係明知道嗰樣嘢，你去質問咧，嗰樣嘢會係引發嗰個挑釁性係強啲嘅。咁、但係你用一個係完全佢係一個外星人嘛，即係我哋好容易好快剔到就係佢係一個好 innocent， 即係我真係唔知道去問嘅時候咧，嗰樣嘢係啦。當佢咁樣去問嘅時候，你首先就會覺得係喎。首先佢係真係一語中的咁樣指出咗嗰啲問題啦。二嚟就係你會覺得嗰個冒犯性係低咗噶。咁你會容易接受咗呢樣嘢，咁其實我覺得都係其中一樣咧，佢係令到雖然佢攻擊緊呢啲唔同嘅宗教，但係亦都係可以令到大家接受。當然仲有一樣嘢最重要就係佢個心咧，你睇到成套戲咧，佢其實唔係話要去貶低呢一樣嘢嘅，即係貶低宗教或者佢要取消咗，因為佢最後佢其實都有講，佢話其實神有兩種啊嘛，一種係創造嘢嘅神，一種就係人去創造出嚟嘅神啦。咁所以佢話如果真係創造人嘅神咧，你系信佢就得噶啦，真系信就够噶啦。咁样佢攻击紧嗰啲系人去创造出嚟嗰样嘢，咁所以其实佢咧对呢个所谓嘅真神啦，我哋可以叫啦，咁佢其实都系有一种嘅尊敬喺度。咁所以成个戏咧，你会发觉佢都有呢样嘢，咁亦都即系等于上次我哋讲双扑咧，其实成个戏亦都系尊重紧双扑呢一样嘢，唔系话要去即系赶走佢，话要消灭咗佢。咁所以你抱住呢一样嘢，再加上佢嘅技巧上面咧，你就会发觉佢哋系可以喺即系讲紧一啲问题嘅时候咧，指出紧呢啲问题嘅时候，仍然系可以得到大部分人咧都觉得可以接受啊。 我自己就覺得呢一個唔係，即係點講咧？唔會因為佢係一個外星人咧，我哋就特別容易接受或者冇咁容易接受嘅。我自己覺得，只不過呢一個外星人嗰個切入點咧，係令我哋更加洗乾淨所有嘢，用一個最簡單嘅觀念去睇。因為唔接受嘅人唔會因為嗰個係外星人咧，佢就突然間接受咗嘅。 佢唔會，但係佢個被攻擊個感覺會係低咗。 可能係啦，可能係啦。但係我自己就覺得，即係始終我哋我自己咧，我唔夠膽講任何其他人，我自己冇特別嘅宗教信仰。我自己去睇嘅時候，我就覺得。可能我自己嘅諗法都有啲類似啦，所以我就更加去投入去睇呢樣嘢。同埋調翻轉頭，我睇另外一樣嘢咧，我覺得得意嘅係佢喺個戲入邊點解要花一個咁大嘅章節去描述呢一個 PK 咧？佢個過程入邊，佢信到一個地步，佢比其他人更加虔誠啊！ 係 呢一個，我覺得係即係編劇好聰明地將呢樣嘢放得好大，令到佢係經歷咗嘅，然之後佢先至有一個咁樣嘅所謂嘅啟悟。跟住佢再去評論佢睇到嘅嘢，而佢個評論咧，到最後最重要嗰樣嘢就係點解 wrong number 成為咗成個戲嘅個後段一個咁重要嘅，佢就係話嗰啲人唔係錯啊，只不過佢打錯咗電話。佢如果打啱電話嘅話，可能佢係 OK 嘅，只不過佢哋大部分都打錯電話。 其實正正咧，佢喺裏面咧，佢曾經就質疑我記者，因為我記者反而係真係會質疑，其實係冇神噶嘛。佢覺得佢用呢個搭錯線呢樣嘢咧，佢話俾 PK 聽，因為如果我唔係咁樣用咧，其實大部分人會好抗拒。佢噶，你即刻話冇神，所以佢用咗呢樣嘢。其實成個電影你抽翻出嚟睇，佢都係用緊同一個方式去包裝嗰件事。 冇錯，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屬於文學，又屬於戲劇、舞蹈、音樂。佢叫做劇本，亦都係一劇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除了在個話題上面講關於宗教之外，這個戲都特別的地方是它不是真的順著個事件一直去講的，而是一頭一尾呢，剛才阿初也有提到，是由一個講故事的形式去包住了你做。那這個為什麼它會這樣做呢？ 我不敢說這件事是不是特別重要，但是它這樣選擇啦。我想它這樣選擇的原因呢，就是它選擇了一個 很特定的角度。就是我其實我在看套戲或者我睇完个戏嘅时候，我自己问咗几个好大嘅问题嘅。第一就系、是、第一场系唔系需要嘅？第一场戏嘅意思系佢一开始就系 establish 咗建立咗呢个系真嘅外星人嚟嘅， 到佢出場嘅時候，我哋就知道呢個係真嘅外星人嚟。我問咗好耐呢個問題，如果冇咗呢場，究竟個戲會變成點？嗱，我真係我只係假設嘅，我冇辦法知道究竟變成點。即係唯一可以做嘅就係我將呢個戲 cut 咗嗰場，然之後俾某一個未睇過呢個戲嘅人睇， 就係 究竟會點？ 因為我咧就咁啱係遲咗15分鐘先入戲院嘅。 咁、哎、啊好啦，嗰啲遲到嘅人可以講下俾我哋聽，究竟個感受係點？遲到嘅人你可以講啦。 嗱，我睇第一場咧就已經係阿扎姑同埋個男仔拍拖，咁跟住係嗰個爸爸咧接通咗個教士，咁啊同佢講呢個男仔會離開你噶啦，咁啊扎姑唔信，跟住就去同男仔結婚。咁啊第一場我睇嘅喺呢度啦，咁跟住其實就順住阿扎姑嗰個事件去落嘅，一開始就係、是、跟住就講佢喺街上面遇到阿 PK 啦，然後就 由 PK 口中講翻成件事。咁當然我哋喺睇呢個戲之前睇啲 trailer 又好，其實都會知道佢係外星人嚟嘅。咁、但係喺呢個角度去睇。都會有一啲同阿扎姑所諗嘅一樣，其實第一個感覺係會覺得呢個人係傻噶嘛，即係正常一個人去遇到一個咁嘅話自己由外星嚟嘅，跟住去揾神嘅，其實係會有啲傻噶嘛，咁、係會有一個咁嘅感覺多啲嘅。 啊，頭先你兩咁樣諗，我就諗啊，如果佢冇咗第一場咧，反而都唔夠啊。如果佢冇咗第一場，要冇埋最後嗰場，其實、即係令到佢外星嘅身份係即係冇咁明顯嘅時候，咁嗰樣嘢可能係有另一樣嘢，因為可能係一地球人扮。嘅嘛，即係嗰樣會變咗另一樣嘢，但係可能就係冇咗嗰種嗰純粹啦，就係我頭先所講，點解佢要揾個外星人，就係要將佢洗咗，即係嗰樣嘢可能。 我覺得佢係唔係外星人呢樣嘢咧？唔係個重點， 係 我覺得係喺我哋作為咁樣去分析個劇本、睇呢個劇本嘅時候，個重點係我哋以一個乜嘢角度立場去定義呢個人物。 係啊，係。 因為如果我哋係同嗰個我哋而家叫佢做女主角阿扎姑係一齊。經歷呢樣嘢，而我哋一路都半信半疑，呢個人係唔係外星人？究竟對個戲有冇幫助？ 冇， 呢、 這 個先至 係 我最大嘅問題。 我覺得可能嗰個問題就會在於咧，你會分散咗去個嗰度，因為呢個戲好明顯，佢想你睇嘅唔係，即係佢就係想睇你睇到宗教嗰樣問題啦，佢點出嚟、所以咧，佢要用一個最純嘅方式啊，就係你如果一開始接受咗佢外星人咧，你就冇咗呢啲顧慮嘅、因為我就係話，如果你用一個地球人去，其實佢講唔講得出呢啲嘢得噶嘛？因為而家作嘅人都係地球人嚟嘅。咁但係咧，你要花啲時間去了解點解呢個地球人佢要咁樣做，或者佢喺明知嘅情況之下咧要咁樣做，所以我就係覺得佢個編劇一定要揀一個好純粹嘅人，佢係真係由零開始咧，嗰樣嘢會令到嗰件事其實係簡單咗，你亦都 focus 咗落去佢想你睇嗰樣嘢。 我覺得有可能係好嘅，但係亦都可能產生緊另外一個狀況。我真係我而家都係真係大家傾下偈攞嚟講嘅，因為如果我哋係跟住嗰個女主角嗰條線，更加去質疑究竟佢係唔係真係外星人，到佢信佢係外星人，到最後啊 ，Lucretia 頭先提議過話，甚至係最尾嗰場我攞走埋，即係我哋成套戲見唔到太空船嘅，得唔得咧？都可能得嘅，因為個主要個脈絡係冇問題噶嘛。但係如果我哋喺個過程入邊，我哋一路係跟住嘅嘢有嘢唔同咗啦，而家我哋唔係肯定佢係外星人，究竟我哋會唔會覺得嗰個主角係冇咁純粹咧？嗱，有可能嘅，但係咧，我覺得呢一個會變成一個喺個戲入邊另外一個有趣嘅議題，究竟呢個人點解佢會咁樣 challenge 宗教？究竟佢個目的係乜嘢？呢、這個會變成另外一個喺個戲入邊可能可以討論嘅位。嗱，我唔係話呢個係好定係唔好啊，但係我諗我最主要咧，翻去嗰個所謂起承轉合，或者係嗰個邊一個係主角嗰陣時咧，呢一個係成個戲我喺睇嘅時候，我有少少質疑啊。我唔係話唔好啊，只不過係我一路喺度問自己啊，究竟點樣會好啲咧？因為而家出現咗一個少少嘅情況，我唔知道大家睇嘅時候有冇呢個感覺嘅，就係喺前段嘅時候咧，我覺得個戲好慢嘅。點解個戲覺得慢咧？係因為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咧喺度交代緊一啲嘢，喺度講翻啊點解佢變成咁樣啊？佢經歷咗啲乜嘢啊？佢點樣去學語言啊？乜物啊咁樣嗱？當然嗰個都重要，因為嗰度有一個過程咧，就係講佢點樣去。明白神究竟是一样乜嘢嘅嘢，佢係點樣同呢樣嘢建立個關係嘅？但係咧，而家咧嗰度咧，我自己覺得好慢嘅，係個動作係有少少停咗嘅。 但係咧，呢個又係佢嘅選擇啦。佢係因為佢係要選擇咗一個喜劇啊。咁所以咧，你用一個外星人，佢點樣去接入人嘅生活咧？其實嗰啲咧就係即係可以有喜劇嘅因素啦。一嚟，二嚟就係佢。 咁樣亦都容易佢點樣可以揭穿即係人嘅嗰啲咁嘅荒誕，同埋點樣著黑衫人時又得，即係有時有白衫又係唔好，有時又喜慶，即係呢啲嘢咧，其實係幫到佢咁樣去做。咁我估，所以到最終點解佢？如果你頭先講嗰個，我哋會質疑佢咧，嗰樣嘢咧，其實會係一個。我覺得嗰樣嘢係會鋭得深啲嘅，可能會掛得深啲嘅、嗯，但係咧嗰樣嘢可能會好難做到，即係雅俗共賞，有少少會比較可能會認真，即係太認真咗。但佢而家 係咪？我 都 唔覺得一定係認真咗，我只係唔敢肯定啫。因為喺如果我哋真係講起承轉合嗰度咧，嗰度有一個咁大嘅 flashback 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啊？就係佢真係入去嗰個監倉嗰度坐低，阿澤官問佢：你講啦，究竟係咩事啊？講咗成半個鐘㗎，佢真係將佢個故仔成個講。其實嗰、那個嗱本身嗰半個鐘咧又冇大問題喎，好似 Lucretia 頭先咁講啊嘛，其實幾得意㗎，我哋聽哦有啲咁嘅嘢，幾得意。但是如果那样东西是阿扎姑和阿 PK 他们两个慢慢一起经历的又得不得呢？因为现在的戏就是阿扎姑他开始觉得这个人有趣了，到他走入去的监仓想了解多一点，然后他讲给他听，讲完之后他都不是挺信的。 是 那这一样东西究竟是好一点，定还是他不知道怎样，可能都是跟这个 PK 搭上了，然后跟这个 PK 一起经历了其中的某一些东西，不是全部啊，我只是讲其中一，因为有部分东西呢，我们如果是由扎姑那个角度去看，而是不知道他是不是，不信他是不是，只不过是有些东西，喂，这些东西真的你讲得啱，就是白衫黑衫你讲得啱，我去拜神我这样我讲得啱。咁嘅話咧，我哋同呢一個女主角一齊去經歷呢個人物嗰個真實性嘅話咧，可能係會好啲，因為我哋而家咧已經有一個我唔知假設呢個字啱唔啱啦，就係我哋已經認同咗佢一定係外星人嚟噶啦，令到我哋唔質疑呢樣嘢嘛。而呢樣嘢其實我唔認為有幫助到令到我哋更加純粹咁樣覺得佢呢個人係啱定係唔啱嘅，只不過係我哋明白咗哦，佢一定係外星人嚟噶啦咁樣嘅啫。 是，但是我又覺得呢，如果是這樣，就是等於後面那個結咯，因為後面就是就雀姑跟他一起經歷那些東西咯，即是變成是這樣的，那你要再做多 double 那麼長，那就更加沒有了那樣東西， 未必需要的，只不過是現在有一些側重呢，是其實呢有一個 很緊要，我又覺得呢，因為如果有個地球人在這裡跟他一起去 go through， 其實有些東西他可能 go through 不到的， 不是他現在都是有個地球人跟他一起 go through 但是有一段時間沒有的，他自己去拜神那些時間，他去了得你，他去了得你之後是沒有的嘛，嗰段嘢亦都正佢自己去走入去宗教，亦都就係嗰段時間佢自己一個人，佢唔知去揾邊個幫助，就佢自己一個人去。因為點解有陣時啲人會走去宗教，亦都係因為你係冇其他人幫到你嘅時候，你自己一個人嘅時候，你只可以去求呢啲宗教。如果你側跟已經有一個人係可以。咁樣咁嗰個互動，我就覺得會可能會令到一件事其實係複雜咗。複雜咗係咪好定唔好呢？咁要睇下你想講嘅係乜嘢嘢咯。 當然，其實每一個 choice 都有佢好或唔好嘅地方嘅。只不過喺我去即係處理呢個節目或者係處理呢一個咁樣劇本嘅時候，我想提出嘅係話，其實我哋好多時我遇得最多嘅係啲編劇攞住個劇本嚟，佢淨係諗到一條橋，或者係佢覺得係咁樣去，但係佢唔去諗其實其他嘅可能性究竟會點樣影響。因為到最後咧，我覺得講故仔嘅核心依然係喺講同埋聽，所以喺呢個溝通嘅過程入邊，究竟會令到啲觀眾有乜嘢嘅唔同咧？我認為係最重要嘅。所以點解我攞住呢個劇本，而我喺睇嘅時候，我第一樣嘢 challenge 就係前面，以呢度我覺得太長，即係有啲。個 action break 咗咧，就係、是、即係我叫 action break 嘅就係、是、你突然間你講一段好大段嘅故仔嘅，純粹係其實個 action 得一個啫嘛，嗰、那個位就係想令到阿澤姑明，或者係想令到阿澤姑信定係唔信啫嘛。點解唔將呢樣嘢 put into action， 而係以一個 flashback 嘅形式去講？咁呢個我只不過係提出一個 variation 啫。咁其實各有各好嘅，呢個第一。第二樣嘢咧就係、是、我唔知道大家對於玻璃活嘅電影有幾多嘅認識啦。呢套戲係大約兩個半鐘到係嘛？應該喺玻璃活嘅電影嚟講咧。是短的，絕對是短的。咁同埋呢，即係喺佢本身嘅模式上面，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因為都係我嗰個玻璃活嘅導演朋友話俾我聽，佢話哦，所有玻璃活嘅戲呢有一樣嘢好緊要嘅，就係、是、五隻歌。係 啊，一定要有 五場打鬥。 一定有 呢啲咁樣嘅嘢，佢喺本身個鋪排入面咧，其實你睇翻咧，我問翻佢，佢講翻呢啲嘢俾我知嘅時候，我先更加知道其實係更加勁啊！點解更加勁啊？因為你有更加多嘅掣肘同埋一定要擺落去嘅嘢咧。嗱、 啊， 相對地啦，我唔知大家有冇喺呢個節目度聽過我講過，我自己本身唔係特別咁中意 musical 嘅。 唔係我唔中意佢個 form， 而係因為啲人攞住呢個 form 嘅時候，好多夾硬堆砌落去嘅歌啊，即係有啲歌嚟 cut 咗佢啦咁。但係呢一個戲咧，喺而家呢個咁嘅格局入邊，佢擺嗰啲歌咧，其實對於成個古仔個推進咧，個力度係好幫到嘅。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我覺得喺講成個推進嘅時候，其中一樣嘢我想提嘅。呢個係成個戲，就算我頭先講話，咦嗰、那個位，我覺得有少少慢咗啊，停咗啊，有少少 action break 喎，個戲唔推進。但係整體而言，我依然覺得佢好。呢個係即係其中一個，我覺得好值得推介呢個戲嘅其中一個原因。 好啦，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講其他嘅劇本啦，再見， 拜 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